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有梦。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 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上午好，欢迎来到交大体育广播。不出所料，今天又是被电子竞技占领的一天呢。 跟你说了吧， 世界总有一天会被肥宅占领的。 好，你骂谁呢？ 不是，你听我说啊，肥宅已经不是曾经的肥宅了，这个物种已经成功进化到了更高的文明阶段，成为一种依赖现代高科。 就美团饿了么对你来说是有什么困难吗？ 肥宅也是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嘛。 我看你的思想可能有问题。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升级冠军粉了，很膨胀的，你不要惹我呀、 打一架好吗？你是哪对粉丝 TL 还是 Fnatic 呀？ 怎么，你看不起我 NAEU 老兄弟们？ 每次都是我们说脏话，感觉储备都不够了。 其实我跟香锅已经商量很久，我们在想说什么脏话了。 RNG 쪽은컨디션이좀들쭉날쭉한것같아서그날컨디션에따라경기력이많이다른것같아요。 虽然你们上单很强，但是我觉得我们打野比你们打野强。 我一得不到反馈，我手就抖，但我们上单的手真的不会抖。 这次下去我会好好握住君子的手，好，并且给他反馈。你们上单就等着被流量锤爆吧。 人民票面为拖浪音质没法吃走吧就出给 你回来给挂了给 我在 IG 的时候都没有拿过 LPL 冠军，现在我走了你们怎么可能还拿得到。 本来心里没点说啊，大哥，我感觉好久没见到你了。在决赛你们上路上个赛季自强的时候姿态过来安慰我了，我想这次安慰一下他。 Rookie 已经拿了常规赛 MP 了，总决赛 MP 是不是可以让给我呢？ 那我还不如让给解决 Love 呢，你们不需要。 我记得 LPL 中单还没有人拿过3次联赛冠军，你们懂吗？ 你们就看我操作就可以了。 还没有开始你就如了。 我觉得 IG 就是一群莽夫，我也挺欣赏他们的，因为他们其实跟我差不多。 你们曾经不是莽夫吗？现在你们为了赢已经开始打运营了，你们简直就是莽夫界的耻辱。 其实联网打比赛也挺棒的嘛，但是我觉得他需要更刚一点，可以学下我，就是少洗头，多洗头的话会生锈，然后就刚不起来了。 好，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的话，我让你知道谁更刚。 鸟我该喽。 我的野区你瞅啥、啊、石泽明，你不是再不有拳都长啥样吗？ 我感觉辅助选手们都挺安静的，为什么石泽明每天都嘻嘻嘻挺开心的？有那么多好笑的事情吗？ 感觉这一年下来冠军已经拿得索然无味了，能不能来点刺激了？ 我想问小狗，17岁就进全球总决赛，如果队友反馈听不到的话手会不会抖？ 17岁我就进过全球总决赛的决赛了， 你呢？ 十七岁的你确实很强，但是十七岁的我马上就要拿到 LPL 的冠军。 我觉得对上这些莽夫，就等着让香锅去锤爆他们就行了。我在下面等着赢的消息就好了。 我想跟卡莎和香锅说，今天就不要抓下路了吧。可能你们在下路浪费时间的时候，我们的上路也已经把你们高地给拆了。 我们解关公安将。 제가많은대회에서우승을했었는데 LPL 우승을못했기때문에이번에꼭할거예요 一家人嘛，冠军就是要拿到整整齐齐。 今天冠军你们拿很多了，这个夏季赛冠军我们要。 果然还是赛前垃圾话最有意思了。 感觉 S8 这一整年都在听 RNG 队员讲骚话呀，成绩好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今年离大满贯就差一个 S3， 果然今年就是 LPL 最有希望的一年。 不准来！ 但是这边 蓝米缠住了杰斯，杰斯就残血了，高黄是打不过蓝米的。 对对，还得回一个，还得回一个， 还得回。 不回的话锤不死杰斯，但这里杰斯如果阵亡的话就伤了。闪现剑术， 春哥的杰斯 ，Rookie 在强行偷 ，Rookie 没办法，他只能做出这个选择。Rookie 被点起来了。 被追到了，想要闪现， 闪现 的水银加速， 再加一个加速，掉了，跑不掉了， 暴击 要手湿了，杰克拉我就没着，杰克拉被点起来， 他俩成功， 我全身鸡皮疙瘩，全身鸡皮疙瘩。 夏季赛的冠军在一整个的赛季当中，他们春季赛、夏季赛全部获得了 LPL 的冠军， 包括了中间的国际赛事也全部都由 RNG 拿下。 现在 LPL 的传奇真的是还在继续。那恭喜 RNG 获得了我们的头号种子，同样的 RNG 将会作为二号种子一起出征到2018赛季的 S8。 所以你是 RNG 的粉丝？ 不，你再猜猜。 妈，怎么有四个队？不是 TL RNG， 也不是 Fnatic， 那不就剩劫富济贫小 KT 了吗？ 什么劫富济贫？什么小？放尊重一点，我跟你说，我现在是 冠军粉，知道啦。 让我们一起复盘 KT 对战格里芬的最后一局比赛。BP 阶段一轮三半过后， KT 先抢团战一哥厄加特，格里芬则秒锁酒桶岩区，此时三个英雄敲定却没有暴露任何一名线上英雄， KT 顺势选定狗男女啊，不，侠洛组合，侠洛组合，这是半亚索抢螃蟹再到决心要打阵地团战的顺理成章决策。而格里芬三选 EZ 则是考虑到 KT 极少采用四保一的阵容，妈他妈素来以不待在下路闻名，而 Deft 从 EDG 到 KT 也是一直吃最少经济打最多伤害，被誉为是寒门 AD 的代表，所以直到五半之后，格里芬仍铁了心要扛一条中路，而 KT 终于放出了 NOC 搭配加里奥的最后武器。虽然四保一不是他们的常用战术，但至少中野全球双飞在配合厄加特的暴躁处决，这对于纳尔的克制是明显的。格里芬最终锁定维克兹，对线强，阵地 AOE 猛，对加里奥、厄加特均有克制。BP 至此，格里芬的优势是 KT 不常采用四保一羊驼的战术，也许会出现执行生疏的情况，六级前打野的位置岩雀更为强势。而 KT 的优势在于双飞支援体系对于中期纳尔单带的稳定压制，容错率更高的团战阵容，无脑的开团，扎实的前排，以及相比 EZ 更稳妥的后期输出逆雨。 进入游戏后六级之前， SMAP 厄加特进行老道意识视野发现一次，对线永远站在离上下草丛各一个沿突距离的安全带上，这肯定是开自定义反复测量过了，现在打个职业搞得跟土木工程一样。 看来这年头没点文化连兵都吃不了。 嗯，前期岩雀一事无成，强行推个 W 还被果断交闪，盾都没破，丝血未掉，真是教科书一般的防守。那一计不成只能豪赌挽回，十三分钟双方打野，下路草丛各占一匹，岩雀站位靠后，洛枳扫描出了酒桶，原本已经上钩避死的局面，怎料酒桶错失良机。 我记得上一次看到类似的画面，那还是……总之这之后双方都稳如老狗，毕竟是决赛的生死局嘛，还是可以理解的。 嗯，加里奥魔童死死捏住大招，是一次都没放过。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居然直到今天才懂。 所谓支援的最高奥义，那就是不支援。 嗯，你已经是个成熟的队友了，应该学会自保。 明枪易躲，亮出来的剑不是在上路就是在下路，总归让对手都有操作和应对的空间。而 KT 这把无法被观测到的薛定达摩克里斯之剑，那可就牛了，他既在上路也在下路， 反正无时无刻都悬在格里芬头上。 哎，对嘛，就这样，格里芬彻底失去了对线权。18分钟，伊塔被推爆，短暂的屠龙纠结之后，双人组换线去到了上路，如法炮制。格里芬已经出现了慢性死亡的征兆，想翻盘就得插眼，人插眼就会死。 这个来插眼的人好漂亮啊，要不我们把它做成 叫花红薯。眼看强势期将过，岩雀大吼一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然后灭亡了。 不是，这一次岩雀用大招成功封住三人，但大夫的倒钩刚好把他拉下车。这个时候加里奥沉乱绕后嘲讽闪现， KT 再取得巨大优势。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格里芬论支援速度已经达到了难忘双飞之项背，而论单带发育，纳尔又被 NOC 加螃蟹的硬核处决完美克制，一时间处处被动。你说说 KT 这波防守布置和战术运营如何？ 机操物料接种非常 nice。 那您看看31分钟 KT 战队全员的装备栏，好吧，共携带10枚针眼，就连被四个队友保护的匣都买了3只，为了控图不惜成本。反观格里芬只有野斧各1枚，酒桶呢还被排了。 其实呢和双土龙无关，视野战是4个富人打2个穷人，这大龙的归属权还有啥悬念呢？ 双飞阵容加大龙在手，35分半 KD 画势强开，硬秒大眼，峰回路转。格里芬依靠岩雀 EZ 以2敌4，奇迹般的击退敌人，勇于激战中末击杀逆鱼，或许这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浪漫对决。最后一波团战， KD 借助高地位排空的视野，关灯 TP 绕后拿下 BO5 的关键一局。随着水晶的爆炸，老队长也终于打破了他的亚军魔咒， 精彩。 今年呢不仅是小狗的魔咒，就连高哥的魔咒都破除了，真是皆大欢喜难抹女泪。可那是因为我微博转发了杨超越。 学校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的好吗？ 拜杨超越的事儿能叫迷信吗？那是科学。 好，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拜一下 Double Lift， 那家换神也是很神的哦。相对老东家铁怎么表现迷离，他连续2季率领 TL 打进冠军赛，今年更是3-0完胜对手 C9， 暴走冠军成功连霸，让 TL 以第一种子前进世界大赛，然后不禁想大喊一声 EU 大于 NA 啊。作为新一代的欧洲法王， Caps 真是太过可爱了，而队长 Reckless 对他的信任是在关乎队伍命运的大赛上。在 Caps 剑走偏锋被全队质疑百口莫辩的时候，果断的一锤定音，我们就玩 VN 了。是在纪录片里直言他将成为西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单选手。是决赛心愿除了奖杯外只有帮他拿到 MVP 和5杀。是胜利的时候面对采访坦然放下自己曾经的光芒，毫不吝啬地对他的赞扬。是我可以依靠他分去身上的重压。 一个初出茅庐被予以厚望的小天才，一个走出抑郁凤凰浴火的传奇老将，他在他最低谷的时期来到队里，他们相互试探证明自己，一个努力成长去分担，一个走出心魔去精进，终于胜利后不自觉地转头笑容，有一个主动的拥抱回应。你是 Fnatic 的未来，也是我的英雄。 至此各大赛区也已经决出王者，进入到冒泡赛的收尾环节，也不知道外卡赛区的巴西兄弟们打得怎么样了。 赛事也回顾了，比赛也复盘了，咱峡谷随机刷几个幸运的小朋友安排一下。 就你的救死扶伤叫还是算了吧。 电子竞技繁忙，告辞。 告辞告辞。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时间回到四年前，细数英雄联盟 LPL 战区各位选手，于家俊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稳健的风格，在赛场上大杀特杀，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中单。虽然他叫无状态，但是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却很少没有状态。然而成功背后总是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坎坷，这位最佳中单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早期作为路人睾丸被发掘，2011年开始打职业，先后加入两个职业战队，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2012年加入黑暗势力 OMG 定位中单，从此以后无状态的职业生涯逐渐有了起色。2013至2014年冲击世界赛，甚至 S3 对阵 Faker 时成功反杀。早些年能够在赛场上单杀大魔王 Faker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无状态做到了。S4 赛季时成功翻盘欧洲之星 FNC， 零封三星白盾，使 OMG 成为第一个击败韩国战队的中国战队。一个战队就代表了 LPL 的一个时代，而当时的 OMG 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词。试问哪位老玩家不知道 OMG 战队，不知道大杀四方的老状态。但是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巅峰， OMG 最终也只是变成了代言词，而无状态也突然没了状态。在那之后黑暗势力分崩离析，顶尖 AD UZI 的引进打破了曾经的上中野体系。由于小狗当时依赖换线，导致大哥得不到很好的发育，加之国内其他战队引进强势韩援，一直坚持全花班的黑暗势力胜率连连下降，甚至无状态和大哥灵耀在微博上闹不和，曾经的黑暗势力成员一个个宣布退役。于家俊虽然一直在坚守，可是他早已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无状态了。随着 OMG 成绩的下滑，无状态转回老干爹，但是老干爹并没有重用无状态，反而让这位曾经的最佳中单坐上了替补席。2017年年底，老状态发博宣布自己已经是自由人了。对此不少老玩家希望无状态退役找一个更好的未来，已经算是大龄选手的他真的太累了，也应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了。但是无状态却说，我也有想过退役啊，我也知道人生会有遗憾，但是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就是想打职业。最后他来到了 FPX， 掀开了新的篇章，就像凤凰涅槃一样重获新生。 其实当时也有几个队伍，就是 LPL 的队伍有来讲过，但是当时我觉得我想考虑的清楚一点，因为这次是自己可以选择。当时 LPX 虽然是一个新的，但是接触下来跟 经理啊，包括这些队伍战队队员这些相处下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所以值得一试的情况下，就选择了加入 FPS。 其实提到无状态这位选手，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无状态的英雄池。在赛场上有不少选手因为英雄池浅被诟病，但是无状态从来都没有，甚至他的英雄池可以称为英雄海。于家俊几乎精通所有的英雄，所有位置。S3 的时候也一度是国服的前十。不论是需要发育的酒桶、发条，还是冲入战场杀敌的引流之柱潮汐海灵，亦或者较为难练的死歌和辛德拉，都使用得非常熟练。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一件事，无状态很难被 BP 限制，甚至上一级对面中单使用的英雄无状态紧接着在下一级就用了，而且玩得比对面还好。比如 S4 对战三星白盾时，上一局韩国大哥使用引流之主，下一局无状态也跟着选择了杰，而且对战发条丝毫没有处于劣势。以及在无状态加入 FPX 后，在一场比赛中拿出了许久不用的亚索。虽然他曾经用亚索成为了 LPL 战区最高单场击杀纪录保持者，但之后使用亚索的比赛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时隔几年再次使用亚索，不仅让许多人怀疑他的水平，但是最后无状态的亚索取得了6-0-4的完美数据，获得本场 MVP。不得不说，快乐风男真的很快乐。由此可以看出，他使用英雄的熟练程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真的是宝刀未老。我想无状态加入 FPX 也许是一次转机，他的状态慢慢回来了，而一切也都在慢慢变好。他曾登顶高峰，也曾跌落谷底，尝尽了酸甜苦辣，看尽了赛场百态。赛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不变的是他的那份初心。 其实对于粉丝来讲，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场，包括这中间起起荡荡，我可能又在某个地方就是有一段时间没上场，或者要么就轮替，但是他们基本上喜欢我的人都会在关注我。那以前是很多很多关注，你会获得很多关注，但现在其实这么停一下以后，也会更加珍惜那些一直在关注你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也是一种不同的收获。那我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能够跟粉丝说，然后好好吃饭，然后身体健康，然后我的比赛可以过来支持一下。然后好好吃饭，然后身体健康，然后我的比赛可以过来支持一下。 在 S4 的时候，我以为无状态的故事是一本传奇小说，天才中单伴着黑暗势力撕裂一切的汹涌浪潮，接下来该登上巅峰收获荣光。没想到剧情陡然逆转，在 S6 的时候，我仍认为无状态的故事该是一本传奇小说。在 OMG 昙花一现般极端盛世后，经历了万般诋毁，该浴火重生，重铸辉煌。只是故事更加坎坷而现实。然而直到如今，他依旧没有离开。我的希冀与仰望便依旧放在他身上。浴火之后是涅槃还是灰烬，谁都不知道，只是英雄的信念和传奇同样可贵。无状态，其实你真的很有状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你看，这些小猫都好可爱呀。 是啊， 我可喜欢英短了，橘猫也很好，加菲猫呢，就感觉很搞笑了。 看来你是个标准的猫奴呢。 没错。对了，你喜欢什么猫呀？加菲猫？ 不是啊，我喜欢是房东的猫。 圆满。 初听房东的猫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你联想到邻居房东家的大肥猫，每日慵懒地躺在屋顶晒着太阳，醒了就拱一拱身体，舔舔爪子。 但其实房东的猫并不是猫，而是由两个94年的女生组成的民谣小组合。这个组合成立于2012年，主唱是个笑起来温暖又可爱的女孩，叫王心怡。吉他手兼编曲是个酷酷的短发姑娘，叫吴佩岭。就在2016年，他们俩才刚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说实话，被这两个小姐姐圈粉的原因十分简单，一首《美好事物》就可以概括得完完全全。他们说，你听，江水流过人家，吵着要上岸，就勾起我对江南水乡的小小记忆。这首想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的歌，带着一分俏皮，几丝可爱，一些慵懒，还有少许的淡然，悠悠地吐露出小小的美好祈愿。在2016年的夏天，当心仪已经在湖南电视台实习，佩玲也在上海找到了工作，那时的他们并不打算把音乐当作主业，而是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他们约定在毕业前做一场告别演出，从此告别音乐，天南海北各自前行。 别忧愁聚散， 6月19日演出当天暴雨如注，他们本心想天气这样差，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到场吧，但现场的情况却是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即使天降大雨，依旧有200-300人愿意冒雨来到当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演出现场。演出结束后，观众开始陆续离场时，一位女孩却久久不愿离开。她来到台前向房东的猫倾诉，他是多么希望他们不要解散。或许是淋过雨的空气里有几分伤感的气息，或许是别离总让人情绪跌落到沉底，女孩边说边动情地哭了起来。两天后，不知道是不是想在网上做最后的告别和纪念，房东的猫在网易云音乐又发布了一首单曲《美好事物》。有粉丝评论，猫呀，开众筹来发录音棚吧。这条鼓励他们继续走下去的评论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点赞。 他们在犹豫这条路走得通吗， 但他们又憧憬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就这样，他们攒动着星辰的小小微光，却也身靠浩瀚银河一路走到了现在。 在美好事物之前，他们还有一首歌叫《秋酿》，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首原创作品，一上线就吸引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如歌曲里所唱的那样，豆蔻年华是多少人魂牵梦绕的回忆，直到成长了好多年之后也不会忘记那年的青春记忆。 大概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个阳光帅气的男生，或者笑颜如花的邻家妹子，停留在往昔的梦里吧。青葱的岁月久久不忘， 过往深深刻进脑海里，他们干干净净的嗓音初听之下就会被深深的吸引。有粉丝谈论起他们的声音，说是听起来就像是素描，用的是彩色铅笔画出了房子、行人。这就是房东的猫，带着无比真诚随性的生活情调，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不争不抢，却偏偏可以吸引到你的目光。 喝下这杯微醺的晨阳，睡梦中你披上那件红色旗袍，别让眼泪晕花了妆，美丽的新娘 进了人群。有人说听房东的猫就像在听一场电影，声音在耳边叙述着情节，但画面里尽是自己的影子。若生命如过场电影，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清醒，最美好的寄生画面定格在藏满了梦的枕头里。或许你们也有看过我是江小白，片尾曲轻轻唱着年少的玩笑话，还有站台上渐行渐远的汽笛。都是过去，都是过去。 若一切 青春这个话题被人太多次提起了，在青春里的人不是春光早，离开青春的人在寻找灵丹妙药，像有执念一般，我们把过去紧紧攥握在手里，如歌里唱的那样，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沾染你。 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房东的猫又一首新歌上线，与以往歌中所描绘的画面不同，在这首歌中我们看到了房东的猫的成长，他们成长了，成熟了，他们的歌开始唱出现实，像是一瞬间从懵懂少年唱到了奋斗青年。我们处于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自己不想要什么，有点像刚刚决定继续做音乐的他们，也许音乐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也像出于对民谣歌曲的热爱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的他们。 害怕地铁太拥挤，一到深夜又担心房间太空荡，日子就像是耳机里烂大街的歌，在单曲循环播放了。 有网友说，不知为何还是怀念你们喝一杯秋天的酒，歌唱着美好事物的模样，但是没关系，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怀念青春，却鲜少有人怀念中年一般，我们终究要向前跑，而你们前行的这一路，希望一直都有我们的身影。这世间的音乐太多了，各种风格和流派已经多到数不清，行的这一路希望一直都有我们的身影。这世间的音乐太多了，各种风格和流派已经多到数不清，可是有些歌声，哪怕只是不经意间聆听到的几个音符，也会值得我们翻越千山万水那般寻找。 我不断看电影里的人体带离和悲欢啊啊啊啊啊啊啊，岁月磨平侧脸自明的部分，而我们或早或晚都输给时间，代价是被雕刻成现实皮。 一首能够触动灵魂的民谣，不需要这些流行的趋势，没有太多的得与失，只有这份希望讨好自己就足够的本真，就像房东的猫只想创作属于自己的快乐音乐。房东的猫9月23日，想和你们在北京麦田音乐节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时候经常幻想我拥有怎样的人生，有一支画笔就幻想画遍整个世界，有一支玩具枪就幻想自己是超级警察， 那时候的理想因为天真单纯的心灵而变得圆满，长大了才发现玩具枪枪糖里的只是弹珠，世界很大，画纸装不下。于是我们学会了伪装，画上眼线，穿上高跟鞋。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人生， 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心里面其实比谁都清楚呢，没有人比你更适合。 我们勉强自己收起软弱，把好强变成保护色。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人生。于是我们在校园里紧赶慢赶，在人海中奔波，在命运里崎岖行走，练习变成对得起自己的模样，是不是又太过于残忍了？这样的我们是不是比从前完整，却又和谁过着理想人生？ 完整和谁过着理想的 最大到不可以去拥抱，脚印小到转身便流于命数。若有天这副脉象腐化于尘土，可否有一分半秒值得我去自豪？目光不可以不远，目标不得不高，渺小的我们似乎一直在路上，从未停下来想一想这一生披星戴月为哪般。正如月球上的人写道，三世书上不会记载禅系了我半生所爱，那些掌声终究会消散在风中，那些名利终会流于尘土，到头来你才发现最不应该辜负的原来是身边那些真正欣赏并陪伴着你的人。 愿逃光世间一趟，只有向上关注远方得到赞赏，但是我哭已不开火，很勉强只欣赏到我 每次听到问心只妄想与你快乐牧羊，就会想到《天龙八部》里阿朱对萧峰的草原之约。萧峰笑着说道： 从今往后，萧某不再是孤孤单单的葫芦剑种了，这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敬重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抵受患难屈辱，艰难困苦。 是呀，每个人的理想生活或许都不尽相同，但都应该忠于内心的快乐。一生很短，少有圆满，何惧人言惶惶，活得潇洒自在，便是不负此生啊。 也许不算理想，唯独陪你走失落先算漂亮，光环无论为谁发亮，但是再不会听到你拍掌，不枉这身衰落照谁方向，每一天都有所谓才能度过晚上，是否花瓣铺得更远更香，是否不记得风筝也当硬仗才是正常。 少女有段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只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是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 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甘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沉默傍晚云层渐远，屋檐下燕归来人面花开，那时我还记得的季，眼看春又来，却意兴阑珊，离别时知道是当时 长大了以后聚少离多，才发现呀，每个日子就算平淡了些，也都是不平凡的。不太理想人生不一定是不圆满的人生，因为这一路上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难免失意，却也经常收获爱，你偶尔孤独，却也经常被人挂念。你知道就算前方漆黑迷茫，回头看家里依旧灯火辉煌。如果说寻找理想人生免不了日夜奔波，那么亲爱的你着急赶路时千万别忘了及时说爱呀。祝我们能够拥抱理想人生，更能够珍惜当下，不负所爱。 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的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